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哼，你就吹牛吧。 朱雀生起火来。他其实年纪看起来比严君玉也只大两三岁。寻常人都以为内侍瘦弱阴柔，其实太监反而比常人要强壮，不然前朝也不会有内侍监军的传统。前朝还有一支专门的禁军，朱雀他们的禁卫名字就是从禁军里化用的。朱雀身形柔韧修长，看起来比魏如还适合练武，又配着一柄剑。严君玉趁他蹲着生火，捡起一根树枝戳了戳他的剑。 干什么？ 朱雀回头瞪他，一副要打架的样子。严君玉认真问他， 你学的什么剑啊？我在东宫看到不少剑谱呢。 好剑谱怎么可能流传在外，都是记在心里，一代代师徒传承，秘不外传的。你懂什么？你当我不知道你天天在那练枪呢？哼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能练出什么好东西来？ 朱雀凶得很，严君玉被他嘲讽倒也没发怒，只是往山洞边挪了挪。他们这个山洞地势颇高，能远远望见当初忽里舍和太子殿下打赌的平原。天色漆黑如墨，所以一点灯火都十分清晰。严君玉远眺看见灯火，知道那就是营地的方向。 不知道云兰他们回宫了没有？ 严君玉又操心起其他人来。他长得其实是很好看的，肤色白，已经有了青年挺拔俊秀的身形，只是一双眼睛里还带着少年气，侧面鼻梁高高，认真想事的时候脸颊有点用力，更显神色安静专注，整个人的气质灵敏而干净，看着营地的方向像一只神气又警惕的鹿。寻常人多半会喜欢他，但也不乏人看见他这样子，心里会陡然生出一股恶意，像西戎人习惯的动作，看见树枝嫩叶就忍不住揉碎了。 严君玉，告诉你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东宫机械很多，里面比你漂亮的都有的是，东宫想要演鸾头也是可以的，戏班子里的都比你好看。 朱雀像是想故意气他，严君玉对他的挑衅倒很敏锐，只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他。 你觉得太子殿下只喜欢你，对不对？你别做梦了，也不照着镜子。你家世也不好，人才也不出色，人家凭什么喜欢你？东宫以前的伴读可比你厉害多了。 严君玉平时也跟小太监们玩，知道皇宫里憋闷得很，尤其后宫勾心斗角的多，都是一些琐碎小事。很多内侍也是这副腔调，尖酸刻薄，一说话就要让人不舒服。他倒也没被激怒，只是淡淡道，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。 哼，你知道就好了。 朱雀见严君玉怎么说都不生气，像是暂时对他失去了兴趣。外面冰雹下个不停，一时间也走不了。严君玉把弓箭都拿出来，在火堆面前休整。他专心做事的样子也很憨，像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朱雀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，看着严君玉还在那儿整理他的剑枝，不由得心头一动，又开始了。 喂，严君玉，有件事你知道吧？ 严君玉这次不理他了，朱雀也不急，还道， 是要用脑子才能想通的事，我看你就没什么脑子。 我有脑子。 那你怎么猜不到？你都知道叶良宇有多厉害了，怎么还这么傻？哎，影皇后的故事听过没有？ 什么影皇后？ 就是弘历朝的显影皇后，一入宫就盛宠，都说她是弘历帝最心爱的人，从来没见过帝后感情能这么好的，连带她父亲她兄弟全部加官进爵，风头一时无两。那时候正是隆亲王摄政的时候，显影皇后没少吃苦头，孩子都保不住，兄弟也全死在战场上。谁知道等隆亲王被扳倒后，弘历帝立马从后宫把一个默默无名的妃子连升三级，从嫔直接升到了贵妃，生的儿子也直接封了太子，就是后来继位的元昭帝。显影皇后这才知道自己是为别人做了嫁衣，后来气疯了，在冷宫里天天哭嚎，郁郁而终，宫女都怕她冤魂索命， 不敢提她的名字。不得不说的时候呢，就叫她尹皇后。 我才不信宫里的鬼故事。 你是傻子吗？这哪里是鬼故事啊，这叫帝王心术。我可告诉你，他们可喜欢用这套了。不管是后宫还是朝堂，当初江南最难的时候，太祖用的还是叶慎。等稍微平定了，立马把荣陵换过去。不然为什么是荣陵最后善终呢？你还真以为叶慎是心腹呢？再比如本朝，当初用晋派的时候，先是用孔元平和江南派斗，等他们两败俱伤了，再换上雍瀚海。再比如当初的玉贵妃。 他一面说，严君玉一面站起来走到山洞口去看了看，又坐了回来。其实朱雀也是够大胆的，虽然这里就他们两个人，说出去也没有对证，但他一个内侍敢评论皇家秘辛也是太嚣张了。但他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严君玉竟然还不生气，实在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傻。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，傻子？ 朱雀又骂严君玉。严君玉冷冷看了他一眼。 我听得懂。 是吗？我可不信。 朱雀嘲笑地看着严君玉。 要不我直说了吧。太子殿下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，他只不过拿你替叶良宇挡枪罢了。你等着吧，等叶良宇回京，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的。 朱雀还是不太了解严君玉，只当他是呆。其实严君玉语气冷下来时早就生气了，只是不想跟他计较而已。听到他这话，终于忍不住腾地站了起来。 你收回这句话。 他看着朱雀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道，墨黑眼睛里像有火焰在烧。朱雀可开心了，他好不容易把严君玉惹翻了，得意的要跳起来，哪里肯罢休，还继续挑衅。 我就不收回，怎么样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个傻子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 严君玉没说话，而是从地上捡起一根比手指稍粗的棍子来，瞪着他。 怎么，要打我呀？你打得过我吗？ 你收回这句话。 严君玉再说了一遍。朱雀的反应是直接也捡了根树枝，削尖头部，挑衅地看着严君玉。严君玉没说话，只是一个举火聊天式就朝他挥了过去。他自己也知道这场架打得没道理，尤其朱雀是因为无聊所以故意激怒他。但熬记当初一定要和雨嫣然打一架的心情，他似乎能了解了。不是什么接受不了，甚至知道他说的也许有一丝可能是对的，但就是不准他说。都说严君玉像熬记，其实他们傻也傻到一个地方去了。这一架甚至不是为自己打的，是为萧景琰打的。但严君玉没想过自己完全是打不过朱雀的。他也知道朱雀厉害，云兰也说过，禁卫里有的是高手，都是从小练起的，有做刺客的，也有做护卫的，而且最是深藏不露，轻易不要惹他们。但他也没惹朱雀，是朱雀要惹他的。怪不得朱雀这样嚣张，他完全就是想激怒自己，跟他打一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打自己了。严君玉最近练枪法也大有进意，连魏如照着招式演练也不是他对手，还跟聂彪过过招。他满以为自己已经算厉害了，没想到碰上朱雀连打个平手都难。朱雀只用一根杉树枝当作剑，灵活得如同游龙一般，在狭窄山洞里把严君玉打得够呛。而且他还不急着打赢，抓到一个破绽，在严君玉肋下一点，让他咳个不停，又故意在他脸上抽了一记，留下一道血印。他故意挑衅严君玉。 我早就说过了，你这枪法不行，也就在战场上厉害，跟人交手只有吃亏的份儿。 我就是要上战场的。 严君玉被打得狼狈，还很倔强。 战场上可以相互掩护，而且不用把后背留给敌人，所以这枪法大开大合，不考虑退路。 我为什么要考虑退路？ 严君玉直观嘴硬。 那你就等着被我打哭吧。 朱雀嘲讽地笑起来，一面打还一面告诉严君玉。 这招叫羚羊挂角，是极高明的剑招。剑是君子之器，百兵之君，谁像你的长枪傻乎乎的笨重死了，找遍你的枪法也没有能破我这一招的。 不知道观落日这一招能不能破呢？ 一个苍老声音从洞穴深处传来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朱雀反应尤其快，当即扔了树枝，反身抽出随身的短剑，不进反退，向前一步，警惕地看着那人。只见那人从黑暗中缓缓现身，身材高大，胡须花白，虽然穿的是老旧的战袍，但浑身气势浑厚惊人，不是钟义海老将军又是谁？ 钟将军。 严君玉惊喜地看着他，打仗的人最忌讳人说自己老，所以他只叫钟将军。其实他从那次厉道勇的事之后，就似乎一直带伤，几次狩猎都没出现。这次春狩倒是来了，也只是混在人群中。严君玉从小就见过其他侯府中旧伤缠身的老将军，知道战场上退下来的人晚年多半难熬，万万没想到钟将军还会出现在这里。朱雀就不像他这么惊喜了，钟义海在他看来不过是失势过时的人，还触怒了庆德帝，怎么比得上他风头正劲，竟然还敢指点他的剑招？所以他丝毫不以为意，反而挑衅道： 哦，你也想来试试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